卢汉文。外界甚至媒体都只知道这孩子的一丁点资料，实力成谜。但是叶修等人反倒是已经在网游中多次见识这个少年的实力。团队战里屡战屡败，倒是让陈国等人对卢汉文有些不以为然。反倒是叶修对于这个少年的评价相当高，在看到蓝雨这条新闻更是一脸深以为然的表情。 这孩子一定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 哼，因为他八身影的剑影步吗？ 陈国笑道。跟着叶修混，陈国都算见过大世面了，这放以前见有人剑影步搞出八个身影早就惊为天人了，但现在有叶修点评，顿时也知道卢汉文这八影步唬他是足够了，可放职业圈里就是破绽百出，等同于四个身影。 千万别因为他在这里经常被干掉就小瞧他，这里是网游，毕竟和职业圈是不同的。 叶修说着，像张新杰、林静言这些人叶修熟得很，知道是对手就罢了，不会有过多的关注。倒是蓝雨的这个卢汉文，叶修这段时间时常在注意着。这孩子的拼劲儿给叶修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心里甚至有打过卢汉文的主意。不过眼下显然已经没有机会了。蓝雨战队也够果断，直接将14岁的选手就纳为正式队员。不过话说回来，蓝雨不签的话，卢汉文这个情况叶修也很难办。因为14岁这个年龄是属于童工范畴的，蓝雨可以签下他是因为电子竞技逐渐得到认可后也已经划到了文体范围内，卢汉文的身份是以运动员来界定的，倒是可以上报相关的劳动部门批准，但也就是蓝雨这样联盟注册的正式俱乐部才能顺利地得到这种批准，放叶修他们这边可就是很棘手的问题了。现在倒好，蓝雨干脆地将卢汉文提拔了，叶修也省多想了，对于这孩子有职业圈的未来他也是相当看好的。 大神 BOSS。 这时白皙景流发来消息，昭华公会发现野兔 BOSS 的刷新。 都有什么人到了？霸气雄图的到了没有？ 众人一边匆匆赶去一边问着。霸气雄图当然是他们关心的重点，张新杰和林静言联手的霸气雄图十分难对付，不做万全的准备是不行的。 暂时还没有看到，但中草堂和兰西阁的人都已经到了。 白皙景流传递着前方送回的消息。叶修等人迅速赶到 BOSS 刷新地后，却发现霸气雄图的人也已经到了，只是此时在旁看着却没有急着上前。 BOSS 那边中草堂和兰西阁倒是打成一团。 霸气雄图这是在干嘛呀？ 叶修仔细观察了一下，霸气雄图的团队并没有排出什么阵势，就是很随意地站在那里罢了。四公会这边的人马已经习惯性将霸气雄图当作主要竞争对手了，一看霸气雄图站在这里没动，也不敢轻举妄动。叶修的神说要有光走出团队，朝霸气雄图那边走了几步，霸气雄图的玩家顿时也大为紧张起来，连忙严阵以待。叶修他们视霸气雄图为主要竞争对手，霸气雄图又何尝不是把他们当作最难缠的？最近叶修用的是这个神说要有光战斗法师，人尽皆知，而且经常带头冲锋陷阵。此时一看这家伙又站起来了，霸气雄图纷纷以为对方要发动攻势了，连忙铺开阵势，严阵以待。这霸气雄图被他们的战队副队长率领了，这些天团队作战素质也是很有点进步。结果就听到叶修喊道： 慌什么，张新杰呢？叫他出来。 霸气雄图这边先是报以嘘声，整个荣耀圈就属霸图方面的人最不把叶修当人看待，这是他们最讨厌的家伙。不过张新杰倒也很快收到了消息， 望山云雾不大会儿从人堆里走了出来。 老林呢？ 叶修问道。 哼。 张新杰笑而不语。打了这么多天，林静言的流氓还猥琐地隐藏着呢，张新杰又怎么会自己把林静言用的角色说出去？ 你们这还不动手，是有什么阴谋啊？ 叶修很直白地问上了。先看看再说，张新杰说。 有什么可看的？ 这其实才是叶修真正想问的。对方真有什么阴谋的话，难不成还指望对手告诉他吗？霸气雄图在这儿按兵不动，看起来正是在观望着什么。一边这样问着，叶修的角色视角也顺着张新杰望山云雾的视角方向转了去。很快他就找到了张新杰到底是在观望什么。那方向，中草堂和蓝雨的混战中，两个剑客正在激烈的交手，寒光闪动，剑气纵横，明显超出寻常玩家水平。 蓝雨那个就是他们今天刚宣布签为正式选手的卢汉文吧？ 张新杰说的正是缠斗的剑客之一，蓝西阁工会的刘云。看来卢汉文倒是没在张新杰面前介绍过自己，直至今天张新杰才清楚了他的身份。 嗯，很不错的一个新人， 叶修感慨着。至于中草堂这边的这位，两人都没去说，看那野马脱缰般刹不住的手速，自然就是他们战队的刘小别无疑了。而此时的卢汉文和这位很有特点的豪门主力选手针锋相对，却也不落下风。两人的交战除了偶有治疗帮着回血，再无其他人过来出手助攻。叶修和张新杰在看着，两边团队的玩家渐渐也找到这里在看着。陈果现在终于相信他是有点小瞧卢汉文了，能和微草战队的主力剑客战成平手，卢汉文的水准可不像一个刚刚才入职业圈的14岁孩子，这样的水准加上他这刷新纪录的年龄下限，必定会给荣耀圈带来更多的惊奇的。 刘小别恐怕要输。 叶修和张新杰两人的角色相隔数个身位格，正一起看着两边的两位剑客决斗，突然就听到一个声音扎进了二人当间。两人都是转视角一看，一个流氓角色站到了当间。 老林，你舍得出来了？ 叶修鄙视着。 回头换个账号卡，你一样不知道是谁。 你越来越猥琐了， 战术需要。 两人的对话，张新杰似乎并没有怎么关注，而是直接接了林静言刚插入时的那句话。 是的，如果不是有治疗的话，刘小别可能已经输了。 这个新人看起来相当厉害， 主力级别，才14岁。 我们要聊到什么时候？ 差不多得了。 叶修话音刚落，神说要有光的长矛已经果断捅出，挑向林静言的流氓。结果林静言也是早有防备，角色一个接头，反倒想趁机把神说要有光的战矛抓了。接头属于挡拆技，判定还在元武棍这样的抓取技之上。叶修当然不能就这样反被人治了，连忙也是取消技能。林静言那边立即也是变招，一把泥沙抛了过来。叶修的神说要有光跳起身转了360度，刚刚好让正面避过抛杀这一击的同时，战矛趁势也是甩了一个霸碎出去。林静言这边也连忙一个后跳，早已经避开。短短一瞬间，两个角色已经交手数下，节奏极快。这就是老将，意识永远走在操作的前面，手速或许不快，但变化只会更快。两人正面交手都没讨到好，林静言嘿嘿笑了声，刚想说点什么，突然视角里瞥到一点亮光，低头一瞅，一个火鸡不知何时落在了他的脚底，此时还在喷着火舌呢。林静言大惊，连忙要躲， 要火鸡都落到这份上了，热感飞弹的速度怎么也不会比人的动作慢。林敬年的流氓刚刚跳了一半，飞弹早至，蘑菇云一般的气浪掀起，林敬年极力控制着角色的身形，却还是在空中被掀了好几个跟头。叶修哪里还会等他落地，抓住机会就再度抢上。但张新杰这边也已经出手，一边给林敬言的流氓一个恢复术，一边一记催眠术点向神说要有光。催眠术这技能要求必须正对角色，背身无效，不过由于不像抛沙那样还有有形的物质飞来，避过的难度比起抛沙就要大出许多了。不过叶修何等经验，一看望山云雾那边十字吊坠拎起吊钟一般一摆，没等一个摆动完成，视角早转过去了。不过张新杰明显也没想靠着技能就把叶修的神说要有光给控制住，他们出这种技能有些时候只是要逼对手避过视角的这一刹那，然后再趁对方不看自己的机会施展技能。张新杰此时就立刻点起了一团神圣之火，可惜这样的手段想对付叶修还是简单了点儿。神说要有光一个 Z 字抖动，绕过了那团突然燃起了白色火焰，手中战矛一挑，直接一个天机把还在空中的林敬言的流氓又挑了一下。结果林敬言也在神说要有光贴上来的一瞬，一块板砖呼地从身下飞出。这一偷袭来得突兀，叶修连忙一个后跳的同时，战矛尾端一甩，竟然把这一块砖给敲落了。但也因为如此，林敬言的流氓暂时摆脱了他的控制范围。此时可不是在单挑，霸气雄图的玩家早已经抢上来了。不过叶修身后的四公会玩家也没落后，四位会长张罗着也已经冲了上去。 BOSS 还在中草堂和蓝西阁的圈中呢，结果他们这边倒也先打了起来。